态度就在这里。你们现在听的是 HKPeanut.com， 我是陈淑庄。 花生当饭食，我们最积极。这里是 HKPeanut.com， 我是谭文豪。 芝麻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好啊，翻嚟大军阀嘅时间啦。嗱，咁咧就而家呢几日咧就即系如果有留意吓，即系我哋嗰个 Facebook 嘅 page 嘅话咧，花生台嘅 page 嘅话咧，我谂即系大家都见到，即系其实系我不断咁样洗版嘅啦，就系、是、即系。尤其而家個補選嘅問題，咁啊，今日咧就有除咗我哋即係呢個 full team 嘅大軍閥陣容之外啦，咁仲有即係呢個 村長， 唉， 大家好， 大軍閥嘅紅福啦， 係啊，係唔係咁？今集我哋拖你光啦，大佬，你而家 陶軍閥係 嘛？即係你啱啱開完會員大會喎，啊， 我哋未開， 我哋成日開會員大會，大佬 係嘛？咁我而家想開會員大會得唔得啊？我交嗰三嚿水會員費，交唔交錢？ 你係寫文言之友咪得咯？ 係咩？ 你夠半年有兩個成員推薦你。咁、 哦、 然后你就系成为我哋会员加埋会费咁得啦。 系喎、 啊， 咁啊应该冇问题啦。 你系咪社民之友 啊？ 你做 你推荐啊嘛，搵租新推荐我吓、啊，我又搵你推 荐。半年啦，我哋有半年观察期嘅，而家我哋改咗个规例，我哋唔系叫做叫做咩阿土你嗰阵时系咩啊？我郁文年代。 社民連之友吧， 唔係 贊助會員， 唔係我哋有一句嘢，內開自由又歡迎滲透。我哋而家唔係噶，我哋 而家就唔係噶啦， 而家唔係噶。 貴族俱樂部嚟噶， 我哋唔係貴族俱樂部。咁而家有經濟困難嘅，咪申請豁免咯。 Anyway， 即係社記嘅問題咧，我諗一陣會交代噶啦。咁咧就我哋 都冇爭議性啊。我覺得而家最爭議性咧就係呢個六號風球啊，仆街！ 六七之爭啦、 啊，屌、六號風球好撚大， 六七之爭啦、 啊。其實咧，我講翻個緣由咧，就是、我星期二晚都係烏下烏下啫，做完黨國笑談翻到屋企，一打開個 Facebook 洗版， 我發覺我即係喺六七日之內咧就有兩個 shock 嘅，第一個 shock 就係年初一。即係呢個石頭抗爭啦， 磚頭抗爭， 革命啦， 魚蛋革命。 跟住我發覺嚇，喂，點解咁巧嘅呢個世界？一吹雞好似撳掣咁樣，全面洗個版嘅。 係， 喂，呢、這個我覺得係匪夷所思 嘅。唔係咁呢個民情嘅嘢，其實就係咁樣嘅，排山倒海嘅。 喂，呢、這個排山倒海咧，就有人提我就話：，屌你當年選嘅時候都八號風球啦，仆街！而家八號風球咩出奇啊？ 啊，似曾相識啊！ 咁但係因為我嗰陣時候我唔睇 Facebook 乜滯噶嘛，而家我開始留意 Facebook 度，喂，好似撳咗掣出擊咁喎，林日曦。无端端做一百毛，做一百毛，你无端讲嗰啲嘢做咩咧？ 唔系咁，我呢、這个唔难理解嘅。林日希佢不嬲都 星期一晚突然转态之后，全面禁。 系， 唔好话我讲阴谋论啦。而你喺嗰个巧合嗰、那个时间系好吻合嘅。 嗯， 而呢一个咧系打咗呢一个杨岳桥一个措手不及。正如我星期二同阿谭喺度吹，或者何俊仁咁讲，屌输紧梗，屌好卵大镬。 嗯。唔系， 好捻 大喎！喂，你 只有得四个字形容嘅啫，就叫兵凶战危啊！ 你唔好话礼拜二啊！你记唔记得我哋上个礼拜四一早已经讲咗啦？ 系咩？ 我梗系啦，你真系我标题落埋噶哥，真系中啊！ 左右两边一齐夹死咗杨岳桥， 系 唔记得咗啦，已经屌 啊！咁但系就系话你礼拜 六，我分析啫，我唔知道原来有人背后喺呢度咁样操呢一个盘啊嘛！当然你问我，九成九嘅人都系真心教。因为我唔需要控制九成九嘅人，我点控制九成九嘅人？一仆街，系咪？控制几个？ 系 一吹，全部 follow， 根据形势 follow， 咁你就已经好大镬。 系， 所以我都戥阿岳少咧系好担心。 系绝对值得人担心嘅，老实讲系。咁但系而家就嗱，其实有啲人啦，首先就要回应翻一样嘢啦，就系话咁啊，有人提到你吓，即系话，究竟而家边啲人喺度吹，就系话要弃保，即、就、系、是、要弃呢、這个弃六保七咧？哦，原来系嗰阵时吓、啊、叫人哋保啊陶君衡嗰扎人系嘛，咁样 第五席系嘛，陶君衡 啊，关键第五席系嘛，哇，你仲好意思出嚟讲嘅啊？即系你而家叫人哋投呢个杨岳桥冇问题，但你系咪要需要道咗歉先咧？即系话你嗰阵时，咁你点回应咧，阿哥？ 我唔回应啊，龙话有个理论核弹呢、這个要拆啊嘛，你一个 唔系我讲， 我呢个 group 里边你话你会拆啊嘛呢、這个？ 唔系，呢个唔系。 喂，我人生最大唯一嘅贡献咧，2012嘅选举，其实我应该一早咧，其实我选完区议会之后咧，我已经同好多兄弟讲，你唔好搞我啦，我发觉即系势头唔系捻对嘅。即係真心説話，我本來有一段即係宣言咧，係即係喺社民連嘅會員大會想講嗰陣時候，即係寫緊咗又冇人講啦。我選舉即係滿足好多人嘅，即係我應該嗰陣時候咧， 係咪？即係你真係找數啊？你諗住找數嘅？ 係找撚數嘅啫。不過 anyway， 我唯一嘅貢獻就係咧，屌我令到黃大唔撚當選啊嘛！ 唔系喎， 喂，佢当选几咁大镬啊！而家 个目标就系想你唔当选 吓，唔紧要，咁啊，大家嚟揽咯，揽炒咯，屌你，即系大家斗钱啫嘛！嗰阵时候就系、是、即系，其实老实讲，我真系好鬼戆鸠噶，屌你咪，我后屘我计条数系180万啊嘛， 系， 180万，当年我自己而家住个单位，我已经俾咗半嘅首期啦，仆街， 哦， 屌鳩你！即係如果係講錢嘅，就唔係做啲傻仔嘢嘅。不過我滿足其他人對我期望，我滿足啲左膠對我期望啦。不過我覺得即係你好要拆呢個理論，好撚簡單嘅啫。當日嗰個係比例代表制， 係 今日呢個係單議席單票制嘛。 係呢個絕對係啦。 屌你咩比喻都不倫，屌都唔撚識同你講啊！屌阿龍你有咩 point 啊？屌你才子大佬。 但佢仲要比例代表制就係、大家喺譬如喺2012年嘅時候咧，就係、是、大家。每個民主派都對拆嘅，即係大家拆到分散曬。其實你係完全估唔到究竟邊個幾多票噶嘛？我哋估陶君衡可能會贏黃洋達嘅原因得一個啫，就因為我哋根據以前陶君衡喺2008年嘅選舉有20000多票，而你黃洋達唔知啲票喺邊度走出嚟。嗱、這個係呢、這個估法咧係合理嘅，即係雖然你最後個結果可能唔係咁樣啦。但如果喺今次呢一個單票制上面咧，係好清楚嘅，即係話全個民主派都冧票落去，即係俾楊岳橋， 都未必贏啊！ 包括激進派、哦、 都未必贏啊！ 未必贏嘅意思係點啊？ 即係話你都問啊喺個補選裏邊。 唔係嗱，我哋民主派咧計過數咧就係、是、新界東咧，我新界東係好撚醒嘅新界東人，即係包括我啦。咁就係26万嘅民主派嘅票就砸底嘅，而家就周浩鼎嗰啲係19万嘅，咁中間就有7万差距。嗱，而家個問題就係究竟佢哋係咪可以？即係立喺呢一個嘅7万嘅差距裏面，若梁天琦可以喺呢7万裏面立到，咁我哋先會輸。但係不過喺呢個民主派嘅比例上嚟，其實今日我睇到阿蘋果嗰個講法，蘋果話激進派佢加譬如人力加阿毛，再加埋呢一個范國威嘅70%係呢一個嘅梁天琦，我睇到笑咗出嚟。我話阿毛佢點會70%俾佢咧？長毛係自己成個人瞓咗落去話會撐佢。根本成個民主派而家佢所成 list 曬常民，包括埋激進派，佢都係話會支持梁天琦。而家撐梁天琦有邊啲人啊？ 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一個啦。咁其實老實講，即係話收翻萬必喺2012年嗰啲飛啦，收 不過我 收一半啦。 阿明，我覺得呢個咧，我哋都要認真去思考一下佢哋個論點嘅、我覺得第一點就係、是、即係4年之前同4年之後嘅形勢唔同咗，係形勢即係真係比人強啦，比我哋強啊，吳家產。即係本土嗰種嘅勢頭咧，係即係風起雲湧嘅，呢個係此其一。第二，我不能夠攞咧係4年前個數據咧嚟做標準。嗱，呢個係本土派不斷係答緊我哋嘅嘢嚟㗎。 嗯， 你點可以攞？即係正如喂，你點可以攞2008年陶君衡攞嘅28000票嚟做基數嚟砸底？ 咁你又跌 去估咧？咁樣係咪？你講係跌定係上咧？咁樣，所以本土派咧喺呢個問題上面好撚聰明。 咁但係佢冇可能得出個結論就係佢會比楊岳橋更加多票噶嘛？因為當成個民主派冧票落楊岳橋嘅時候， 但係 呢個係完全係、完全係諗唔到。 如果講翻嚇，即係阿鬱敏嗰個即係撬票嘅作用咧，喺阿土身上，我哋學嗰個教訓啦。咁、其實你係2008年嗰陣時係28000啊嘛，係咪？ 係啊。 咁但係即係12年嗰陣時係26000，即係鬱敏咧。 啊，二萬七添。咁即係喐， 即係冇乜變，屌。 係啦，即係喐文嘅作用咧，就係即係其實令到你跌咗一千票嘅啫。咁你諗下，計個比率係10%都冇嘅，其實係。 唔係，但係我喺呢個節目重複過好多次啦。當日我嘅票。其實成個 profile 轉咗 啦，即係你話明啲飛有啲跌咗，民主黨跌啲過， 我基本上咧，事實上係咁樣。我大部分我估我係同梁家傑喺度爭緊啊，即係你個 profile 係唔撚同咗啦已經，激進嘅票其實我已經係所餘無幾啦，吳家產。 你張相落油焦鏡就自然變咗咁噶啦， 係。咁但係嗱，其實你講嗰個問題咧，即係我覺得即係而家最大嘅問題嚇，即係你點樣估算，或者你而家點樣講棄保都好咧。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那个民调啊，即是没有人肯做民调啊。 喂，我告诉你，你有两个经验。 是。 他们当年陈伟业走去追击这个的何俊仁的时候，我记得好记得，在个信报里面他说他们自己去做了调查。 信报 是叮当码头。 是吧，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陈伟业是叫唔捻到何俊仁的票嘛， 300几飞。 是咯。喂，其实现在这些是斗吹的。嗱，當然你話區議會嘅 level 係少少唔同，因為點解區議會太多人啦，變咗就算你要去做一條友，或者去捧一條友，我係有難度噶嘛。即係正如你要踩歐樂軒咁，咪屌你，其實好多人踩嘅喎，民協你要踩，民主黨好多人都要踩，係咪？你邊度無暇走去踩呢個歐樂軒嘅時候，咁你咪俾歐樂軒唔會好似今次嗰個六號風球咁樣係咁樣。 唔係，不過你自己諗下，如果嗰啲所謂嘅右翼，佢哋真係咁相信。是梁天琦有机会可以赢到杨岳桥的话呢，他不会抛出那些叫什么呢，叫理念论、纯粹论，是吗？你要林日希咁讲，佢话诶，你隔头理念得㗎啦，纯粹我鍾意揀边个就揀边个啦。喂，如果佢哋右翼真係觉得梁天琦真係赢到杨岳桥嘅话，佢真係一早已经同你讲话弃咗杨岳桥佢啦，佢唔会而家同你讲理念啦。佢而家同你讲喜好啊嘛，佢唔系讲你同你讲胜负啊嘛，你明唔明白个意思啊？如果佢哋真系话佢哋觉得杨岳桥系输俾梁天琦嘅话，佢又话俾梁天琦赢硬噶啦，已经。 喂，而事实上， 唔好再投俾杨岳桥。 而事实上，包括郁敏在内咧，佢都承认其实梁天琦嗰个胜算系差噶。胜算是低的喎， 郁敏自己之前讲过的嘛，他有记录的嘛。 是啊，他有。 屌，不过郁敏呢，之前讲的东西和今天讲的东西和听天讲的东西可以 不同的。 嘛， 你要成日 无论所谓的对他的支持者来说。 你明明为什么你明明为什么他讲的东西是要这么飘忽而令到你真的捉摸不到啊。 有人禁制。 不是，这个是帝王术来的。 是。 即是只要他，即是你是捉摸不到他讲的东西的时候呢，你成日猜度上意，你成日 test 他。那你成日 test 他的时候，那你要做些什么啊，你就要擦鞋咯。是咪？你要做好多呢咁嘅嘢囉，即係好似做公公咁樣囉。咁所以其实喂，呢啲係帝王術嚟嘅，其实係。係咪？即係你永远就係咁㗎啦，喂，你一个独裁者就要人哋猜度佢嘅上意㗎嘛。 简单啲讲。 但我觉得佢嘅转变呢，同一系列喺呢三四日里面呢嘅转变呢，係令我呢係即係大开眼界。 係。 嗱，我自己觉得呢就即係可能你咁样讲法呢，就係话质疑佢呢可能係有人不过禁制。 我唔知。 喐佢啦 ,ok。 但我觉得呢个现象。 我自己比较一个客观嘅讲法就係咩呢，就係本文前佢哋即係佢哋喺年赛日所做嘅嘢。即係我撇开任何一谋论，我自己嘅观察就係、是、 有社会气氛。 的确係冇组织冇计划去做呢件事嘅。係咁啱爆出嚟嘅啫。爆出嚟之后，如果你系郁敏，如果你平时咁你会点諗啊，你话嘩呢班僆仔咁掂㗎，哎咁我即刻落重注啦咁样。佢、哦、一定系咁㗎啦。 即系机会主义。 佢自己系作为一个所谓激进派嘅领袖嘅时候，见到班僆仔 亦都要 claim 呢个激进派领袖形象。 Yes, 佢就一定要去 endorse 摆落去之后，然后佢就可以咁、嗯、我系大哥啊，你哋班。 不过我同你讲紧阿明都唔系讲同一个马字、嗯、我即系话喺咁短时间里面突然之间咁样嘅疯狂嘅洗版。呢、這個令我好驚訝。 當然呢個 我唔知咩理由。 唔係，即係佢哋個機器好成熟啦。 好撚勁。 其實個氣氛係完全係同我哋四年前阿土個選舉係一樣嘅啫。 但大家要重組翻個時序先。其實就係阿土你講完，即係阿楊岳橋俾人將佢夾死之後咧，突然之間讀媒啊等等左交嘅媒體咧，係首先有大量嘅文章就走去保阿楊岳橋嘅， 係咩？ 係啊，係首先係咁樣噶。 包括小弟都有份。 係啊，就係你。 其實我話俾你聽， 係咪就因為聽個低温佛咯？ 我係一定係有份，點解咧？因为我系出咗一篇叫做《我系新东人，我撑杨岳桥》之后呢， 即 係俾人屌到阿媽都認得。 我冇俾人屌喎，對唔住，係對唔住阿楊學橋，唔係我害你嘅，係林日希喺呢個時間裝彈弓嘅。林日希即刻出咗一個，佢話我唔係新東人，但我冚家投俾楊學橋。好，佢好明顯同我嘅題目係一樣嘅，根本就、 啊、 我出先嘅，然後就到佢出啦。好、 啊，我記得，我記得 廿幾分鐘之後就佢出啦。 有件咁嘅事 喎、啊， 之後就大反撲啦。 然後就係一連串嘅大反撲。 喂，即係話阿林日希其實都係轉咗態喎。 冇 表态，唔系啊，冇表态，加头 佢冇表态，佢冇表 态。加头杨桥咪真系支持杨桥咯？ 唔系佢之前冇表过 态，反话， 但系咧， 唔系 ，sorry， 佢冚家头梁天琦，我不是新东人，我冚家头梁天琦， 咪就咁讲啦，即系其实佢嘅勇武咧。其實係佢勇武傾向咧，其實不嬲都有跡可尋噶啦。其實呢個係即係包括嗰陣時，即係其實有咗呢、這個光復示威之後咧，即係你話屯門又好 支持踢嘅嘛， 係啦，佢係支持，唔係佢係表示同情嘅，佢係表示支持嘅，起碼呢個有跡可尋，呢、這個唔需要講啲咩。咁但係即係話佢出咗呢篇文之後咧，或者係排山倒海，而包括呢、這個梁啟智啊。佢喺禮拜日嘅時候嗰晚咧，佢自己出一篇文，做個數據，咁就喺度講啦，就係、是、話有三個 projection 嘅。咁佢三個 projection 咧，就係、是、得三個啦，就係、是、第一就係、是、咧推算一就係、是、楊岳橋贏。咁楊岳橋贏咧，咁呢個係我哋本身主流嗰、那個推算嚟嘅，就係、是、話啊楊岳橋攞翻即係其實係絕大部分嘅溫和票啦，係咪溫和飛啦，同埋即係其實係比較多數嘅一啲激進飛啦，即係包括阿長毛嗰啲啦，係咪？咁其實梁天琦咧就只係攞到幾多咧？佢就算就俾到佢四萬佢，俾到四萬佢都唔少喎，都可以贏。咁但係贏阿周浩鼎幾多咧？大概係贏兩萬到啦，兩三萬到啦， 走賺咯。 七萬走賺， 我有七萬走賺。 你唔好咁講啊，大佬。 如果嗱，即係當然呢、這個呢條數係計二零一年計啦。 係。 咁如果呢條數二零一二年係已經唔可以咁樣去計嘅話，就錯曬啦！我哋全部人。 咁好啦， 起碼你可以 project 到嘅就係楊岳橋喺佢嘅比例，佢選票比例上面係唔會比梁天琦差。 係啦。咁第二個 projection 咧，就係、是、咧就講到就係阿周浩鼎就係、是。呢、這個贏嘅，而點解佢會贏呢？即係就係而家我哋最擔心嘅情況啦，就係、是、去到咧呢、這個阿梁天琦就搶到八萬票， 超過七萬，咁佢咪贏咯？ 係啦， 唔係但係問題呢個絕對有可能噶嘛？原因係在於喂你上水粉嶺嗰啲光復運動，喂係好多上水粉嶺居民參加嘅，如果嗰班人超過七萬，係 啦， 點算咧？ 唔係其實佢推算咁樣講翻俾大家聽啦，即係其實阿四方啊，即係張超雄啊，即係嗰扎溫和票咧，繼續依然都100% 俾。晒阿杨岳桥嘅，咁但系长毛啊、陈志全啊、呢个范国威啊，呢啲所谓激进飞咧，就只系有33% 啫。如果只系有33% 嘅激进飞俾阿杨岳桥，而其余大部分系俾咗梁天琦嘅话咧， 大林喎， 咁就输啦，咁就输俾，而咁啊输俾周浩鼎几多咧？好唔抵噶，系输大概系一两万到噶咋，啊，咁好啦。如果要梁天琦赢，咁大家睇下有冇可能啦，咁样样。咁啊，如果梁天琦要赢嘅话咧，咁嗰啲激进飞，即系包括长毛 100% 啦，嗰啲唔使谂啦。 嗰啲激进飞全部100% 投佢。咁如即系重要就系咧，50% 阿刘慧卿阿卿姐嗰啲飞咧，都要转投阿梁天琦，有冇可能咧？ 冇。当日五区公投嘅时候，即使社民连搭公民党。都是立到泛民支持者的三分之二。 嗯， 你知不知道一个是黑衣，一个是中环精英，这样夹法，即是说民主党是有三分一是不同意你嘛？是不是？你当社民连那些激进派是会不断浮的，尤其是近这几年的政治形势里面。但公民党那些不会浮的嘛，民主党那些不会浮很多的嘛，即使我几不满他都好，都不会浮太多的嘛。 嗯， 那就是说我一加一加一，我走两个，咪三分二。 嗯， 系咪？公民党搭社民连都系三分二，民主党搭公民党亦都系三分二。 嗯， 你激进派我当社民连嗰啲俾你攞捻晒，人民力量嗰啲攞捻埋。 嗯， 加范国威嗰啲攞捻埋，好难好难讲啊，因为嗰啲系郑家富嘅部分系，当你去晒啦，咁咪几多啫？ 咪最多系几多啊？三分一啫嘛。 系系， 你点赢啊，大哥？咪所以其实成个部署睇翻成个六号风球，睇翻近呢几日个状况，其实你啊觉得好古灵精怪。 嗯嗯嗯， 就系攞头先阿铭文点样讲咗出嚟个七万票啊嘛。佢想焗到梁天琦攞嗰七万票，第一因为冇问条，就系饮吹， 系啦，鸠噏噶咋， 鸠噏噶咋。第二，你靠个 Facebook 做到成个世吓到你死咁滞啊嘛，我都吓到啦，我都唔信 Facebook 嘅人嘅以前，系咪我哇咁捻严重嘅？ 好捻严重， 好捻严重啊！我就觉得劲过八号风球。 咁呢个网上最大党嚟嘅大佬， 唔系你呢个嘅严重性系去到边度咧？就系连所有嘅老泛民同埋旧泛民咧，其实到今时今日都唔知系咪醒觉。 嗯， 头先我同阿郑宇石食饭，吓咁捻严重，何俊仁又系咁，咁捻严重，我系啊，我觉得输咗九成啊。因为你哥系单议席单票制嘛，你哥唔系比例代表制嘛。 唔系，再讲翻有一个问题就系话，点解讲头先啊？即系梁天琦咁难攞啊四方啲飞啊？因为其实原来即系据啊，即系梁启智咧，佢今日出第二篇文咧，就系、是、话喂香港人点样投票咧？咁其实佢有研究过，就系话嗰啲即系嗰啲选民啊，那个 loyalty 系嗰、那个嗰、那个趋势系点样？佢有睇过就系话，如果用翻2008年。即係支持呢啲候選人嘅數據，譬如好似支持啊劉慧卿咁樣， 佢覺得點變啊？ 去到12年嘅時候，投翻幾多少？其實係最穩陣嘅， 七八成 啦，係啦咁樣樣。咁你包括嗰啲即係嗰啲溫和飛啊，即係都係嘅，其實係。 反而所以咧，調翻轉頭嗰個道理係邊咧？激進飛咧，反而 係 spring 得大嘅， 徘徊 spring 得大嘅。 即係話2008年嗰陣時候，可能係支持社民聯。12年嗰阵时候系支持人民力量， 系啊， 但系跟住16年可能系支持本土派。 唔系你明白就系话嗰扎人咧，佢本身系一个求变嘅心态噶嘛。佢嗰阵时系投个长毛，系谂住变嘅。咁佢今日可以同一个理由就系话啊，即系佢08年嗰阵时投长毛系谂住变嘅，但系12年投范国威嘅时候，同样都系谂住变的， 或者万必 系啦。即系佢到今时今日，佢都可以投梁天琦系谂住求变噶、哦。咁但系啦，我哋就要答嘅问题就系话。诶，点解我哋唔可以俾呢啲人去变呢？嗱，首先我哋要认真讲，究竟其实呢一个梁天琦系可以带到俾我哋乜嘢改变先？喂，第一就系、是、话我哋而家成日讲啦，即系我哋剩翻会期其实系4个月嘅啫，系嘛？阿村长， 如果你可能有交会嘅时候，有差唔多半年嘅，近半年嘅， 最近半年啦。 交会嘅时候有半年， 咁最近半年啦。咁但系所有嗰啲即系 schedule 啊，嗰啲即系议程啊，嗰啲全部排好晒噶啦嘛，系咪？ 去到7月啦，4个月啦。 OK， 咁其实入边即系而家你半年里边有啲咩比较重要？ 唔系，譬如嗱，其实咁讲啦，即系话，即使话你而家梁天琦成日咬住就，我入到去，我冲主席台，我抢乜乜柒柒咁样，哇！即使老实讲啊，你企到上去主席台打柒啊，打柒啊呢一个陈鉴林都好啦。结果其实老实讲，当佢一讲话要表决嘅时候，后边嘅人都揿掣。即系其实佢今日，我觉得梁天琦同埋杨岳桥，杨岳桥佢冇做一个咁嘅承诺，我觉得大家调翻转应该问杨岳桥，问清楚佢，即系话究竟杨岳桥可唔可以做一个角色，就系佢要比而家嘅泛民更加进步。 系啦。 佢要充当呢个角色，就係作为我哋而家呢个所谓进步民主派同埋泛民之间嘅一个桥梁，去令到泛民主派可以进步啲嘛，集结咗成个民主派嘅力量去顶住特区政府，呢个先係佢杨岳桥最重要嘅，即係一个嘅一个佢嘅能力嘛。但係梁天琦就唔得啦，好啦，好简单，你话而家你睇梁天琦入咗去，我理你好似筋斗云咁样，孙悟空咁样啊。结果其实老实讲，咁咪即係大家冲下囉，郁文9秒9咁又闹两句咁样，即会变成咁，你明白？大家系睇得好清楚㗎嘛。613我哋喺2014年嘅6月13号，所有泛民出嚟，嗱当然啱系过咗嘅，但系起码我哋见到就系民主派咁样做嘅时候呢，可以鼓动到好多嘅民情出咗嚟㗎嘛。即系话大家都知道，哇呢、這个议会冇搞错啊，之如此类，连泛民都咁啦咁样，成个社会都喺度一致嘅去激到呢、這、一个即系攻击梁振英，而令到可能后面之后我哋更多嘅占中啊、7.1啊会好刺激好多人。但系你而家譬如你见下望下呢一个即系反港珠澳大桥，郁文9秒9冲咗出去啦，长毛又掟嘢噶啦。咁然後咪掟完咯，掟完之後，然後咪出面又係空溜溜咯，百幾人咯，反高鐵又冇人嚟咯。 咪呢個問題我咪問過阿楊岳橋咯，我話你係咪可以學呢個80年代尾嘅朱高正喺呢個台灣立法院裏面係搶呢個主席台啊嘛？ 嗯， 楊岳橋嘅答法係點樣？ 佢個答法咧就係話唔會覺得意外，因為其實而家咧即係其實嗰個政制嘅崩壞啊，制度嘅崩壞咧比想象中係快。 其實唔係、那個問題，唔係入去嗰個有點傑出嘅表現，我哋唔係要孫悟空喺裏邊。我哋要入去嗰个能够去拉到啲民主派一齐可以做一个更加进步嘅抗争。 即係有一个统合嘅能力。即係 有一个统合抗争。譬如民主派以前唔肯拉布嘅，今日你杨岳桥如果你可以令到公民党嗰啲人都可以一齐同我哋拉布嘅话。 咁就成功啦。 我哋一齐撑你啦。係咪呀？所以而家杨岳桥真係要答呢个问题喎。而呢样嘢我觉得佢一定比 梁天琦优胜㗎喎。 因为你入到去都系孤家寡人㗎嘛。 冇错啦。呢个一定系最大嘅分别。 你入到去都系一个人似人鬼唔似鬼嘅黄老邪一边啊嘛，系咪？究竟佢入到立法会，我讲好多次啦，屌佢最捻 friend 嗰啲系阿陈鉴林啊，间时系刘江华、 谢伟俊、 谢伟俊啊嗰啲，周围同我哋倾偈啊嘛，因为泛民嗰啲佢唔捻睬噶嘛。 咁佢反而统合到一啲即系吓建制嘅神力。 咁你又统合唔到建制同佢一齐投你嗰票啊？咁有咩用啊，大佬？ 建制嗰啲好 friend 喎， 喂，不转头翻嚟，我有另外一个 point 想讲。 OK。